情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还留勇气去爱？叫人无奈，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，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，而我渐渐明白，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。有多少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 像破镜重圆、覆水难收，用在一段失败的感情当中呢，这两个词呢都还挺合适的。因为在感情当中受过的这些伤呢，有的时候确实很难愈合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也是陶喆这位歌手呢，在他自己一段情感结束之后所创作的一首歌，叫做 Melody。Melody 这个英文单词呢，不仅有着旋律的意思，而且呢，这还是陶喆前女友的名字，因此他才动情地创作了这首歌。